携手行动，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7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截止到目前7:31，我们看到西二环蔡户营桥的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那么北部地区联络线，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学清路、学院路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和地面复合区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阴沉，空气湿度较大，天气阴冷，部分地区还有弱降水，但是对交通出行基本没有影响。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依然在冰点以下，早晚还是比较寒冷的，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2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红海行动为什么那么红？红海行动创造了票房新奇迹，有人说这是国产电影探寻商业电影、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新表达。究竟这部电影体现出了哪些新意？怎么更好地读懂这部电影背景和片中细节？您是不是都了解呢？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探讨红海行动。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电影讲述的是中方撤侨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现实中哪次撤侨行动改编的呢？ A. 也门撤侨， B. 利比亚撤侨， C. 里以战役撤侨。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要来跟您说一说最近热映的一部影片《红海行动》。看完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燃哈！《红海行动》这部影片为什么那么红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业内人士来跟您聊一聊。那么，《红海行动》呢，当然这部影片是根据这个一些事件改编的，是根据咱们的一次撤侨行动改编的。您知道是哪次撤侨吗？当然了，这个。电影里头呢是用了一个虚拟的这个名称哈，但是实际上，也是在那个附近拍摄的吧，应该离那里也不太远。到底是根据哪次撤侨行动改编的？也门撤侨、利比亚撤侨，还是里以战役的撤侨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河北雄安新区通过半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文物遗存263处，早至新石器时期，晚至明清时期，历代遗存都有发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成立了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于去年的6月到12月对雄安新区全境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 蒙娜丽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作品之一了。她自从1974年定居卢浮宫以来，就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不过呢，如今蒙娜丽莎可能要准备收拾收拾上路了，因为这幅作品未来将在政府的计划下与法国的其他地区展出。法国文化与交流部部长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将这幅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借出进行临时展览，其中可能包括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在此之前，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曾表示希望将这幅画带回达芬奇的故乡，但是遭到了当时法国政府的拒绝。3月6号，佳士得伦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将隆重呈现安迪沃霍尔作于1986年的珍贵作品六幅自画像。这是沃霍尔猝死之前的几个月完成的一幅稀世杰作。在这件作品中，这位20世纪的艺术大师空洞的面孔从漆黑中呈现出来，一缕缕的假发如烟花般爆发，粉红、浅蓝、淡紫、橙、绿和钴蓝色六种颜色的自画像版本汇集在一起，忠实记录了他人生最后几个月时的样貌。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纪念金银币正式发行了，市场期货盘也应声出炉。发行当天，美院金银币期货报价高达5000元，最低零售指导价是3980元，高开幅度是很惊人的。美院金银币8克金币发行量是20000枚，公斤银币的发行量是3000枚，30克银币的发行量50000枚。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以目前金银币市场整体的行情来说，美元金银币期货的报价非常的高，后期大概率会高开低走，所以不建议在目前的高位入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元宵节的结束意味着春节假期正式落幕了，黄金周模式已经迅速转换为了淡季模式，热门旅游线路的价格直线下降，部分航线降幅超过 90%。 旅行社建议每年的3、4月份是南下赏花游的好时节，国内多个赏花地近期将陆续的进入花期，趁着3月价格低谷错峰出游，不仅景色好，而且很划算，时间有弹性的朋友是可以考虑一下的。购物似乎是人们外出旅游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跨国市场调查机构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不同地方的人消费习惯不同，比如英国人爱买便宜货，和英国人有着同样消费偏好的还有瑞典人、荷兰人、巴西人、丹麦人、马来西亚人、新西兰人。而美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以及比利时人更喜欢探索文化，同时信奉通过交易了解当地文化，因而倾向于购买象征旅行目的地的商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宣布因安全威胁于当地时间5号关门，但是没有说明具体遭遇到了什么威胁。根据美国大使馆网站的声明，使馆建议在土耳其的美国公民保持低调，避免去使馆，远离人群聚集场所，让亲朋好友知晓自己是否平安，并留意当地的媒体报道。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经常快走可以降低绝经女性的心脏衰竭的风险。如果她们每周以正常速度或快速来步行2到3次，每次至少40分钟，心衰的风险可以降低大约25%。心脏衰竭是指心脏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来满足身体所需。心衰的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比如75岁到84岁女性的心衰风险是65岁到74岁女性的3倍。此前已经有研究显示体力活动可以降低心衰风险，但是很多人认为仅靠步行并不够，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步行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在降低心衰风险方面并不比其他的锻炼方式差。英国的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疫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能够以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方式，在癌细胞刚刚出现的时候予以追踪并且消解。鉴于疫苗在实验室环境已经显现效用，研究人员着手为期3年的小鼠实验。虽然研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研究人员相信，研究成果将来不仅可以帮助年轻人预防前列腺癌，还能够用于治疗前列腺癌。 一台名为翻翻的机器人正式上岗了。这是翻，是这个翻跟斗的翻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快餐店帮忙做汉堡。这个翻翻呢，实际上它是一条机械臂，它固定在一家名叫卡利堡的快餐连锁店加州的帕萨迪纳分店厨房的地板上。这条机械臂呢，会自动为烤架上的汉堡牛肉饼来翻面，每个小时能烤150个肉饼。翻翻还具备深度的学习能力，会收集数据后不断的改进表现，假以时日，也许它会变成烧烤厨师呢。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沿着北京中轴线建设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地铁八号线有了最新进展。市重大项目办透露，八号线朱市口站至银海站区段日前实现动通，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另外，八号线二期的美术馆站也将力争于今年底同步开通。而八号线三期剩余的王府井北站、王府井站和前门站三个站，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进场实质性开工较晚，计划于2021年开通。市教委日前下发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平安校园建设标准，力争从今年起通过3年的建设，使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基本达到平安校园建设标准。在具体的技房建设上，在大门口、教学楼等重要部位区域要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大门口确保能在夜间清楚辨别进出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进出车辆的车牌号，幼儿园的监控系统要达到全覆盖无死角。最近南非的李斯特菌病爆发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本市已开展了针对李斯特菌病的监测，李斯特菌病可防可治可控。李斯特菌病是危害最严重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主要通过食用了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品而感染，之后呢，它会潜伏期一般有3到72天，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吃了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通常不会得病，或者只是有轻微的流感样症状和胃肠道症状，很快能自愈。但是孕妇、新生儿、老人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容易引起败血症和脑膜炎。要想消灭李斯特菌，就要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比如生吃瓜果蔬菜前要彻底洗净，生肉要与蔬菜熟食等即食食品分开存放，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冰箱内冷藏过的熟肉制品再次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等等。近期12315和96315两条热线陆续接到有关儿童游乐园引发的消费投诉，主要存在吊顶脱落、电线裸露等安全隐患。很多儿童游乐园建在商场地下楼层楼边沿的角落，通风不畅，此外还存在着经营不善、闭店、转让或恶意卷款逃逸等问题。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在为孩子选择游乐场所时，要对游乐场所实地考察，查看场所内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查看游乐场所是否有营业执照和消防许可证等证件。空军从5号起全面启动2018年度的招飞定选工作，今年空军计划在8个城市设置定选站，组织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校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共计13000多名学生来参加定选检测。第34届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将于3月24号上午的8点半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本站赛事是健康中国马拉松系列赛事2018年的第二站比赛，报名工作已经启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北京体育总会的 APP 进行报名，具体的这个竞赛的规程等信息您都可以在这里查询到。 红海行动为什么那么红？红海行动创造了票房新奇迹，有人说这是国产电影探寻商业电影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新表达。究竟这部电影体现出了哪些新意？怎么更好地读懂这部电影？背景和片中细节您是不是都了解呢？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探讨红海行动。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 电影讲述的是中方撤侨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现实中哪次撤侨行动改编的呢？ A. 也门撤侨， B. 利比亚撤侨， C. 里以战役撤侨。 来，这个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This is our target. My guy says that he has just acquired the technology to make dirty bombs. 我见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林一号立即前往伊维亚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我们声音哪声呢？肯定没人喝，不但跟你。 快解放！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我们部队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站长，车上的武器已向我军发射， 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刚刚呢，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电影《红海行动》的预告片。那么这部电影呢，上映已经有18天，还不止了，已经是半个多月了哈，有将近20天了。那么票房的成绩呢，现在已经是截至到3月5号的24点，票房成绩已经超过了30亿元的人民币，而且口碑也非常的好，当然了，这个票房就是这个口碑最好的回应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红海行动》这部影片，说一说《红海行动》为什么这么红。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著名的影评人小爱，小爱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 US 1951军事收藏俱乐部成员，中国国防报的军事特刊撰稿人秦涛，您好，秦涛。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这样，我想先这个请二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二位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吧。小爱，影评人，应该说每一部影片上映，你都会比较早就能去看是吧？这部影片也一早看了， 嗯，而且刷了两遍。 刷了两遍啊， 对， 给我们说一说您的感受。 我首先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红海行动呢，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哈，就是上映20天，今天的票房呢已经突破了30亿。 嗯， 这个我觉得首先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blockbuster。以前我们看这种大规模、大制作，并且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影片呢，其实都是国外好莱坞居多哈。 嗯。 那么从湄公河行动之后，去年然后包括战狼2， 对， 一直到红海行动呢，其实这三部影片实际上是刷新了中国老百姓对于所谓的主旋律电影的一个传统的认知。 嗯， 其实红海行动它首先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是一部非常标准的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一部类型片，首先是一部好看的类型片， 嗯， 然后它才是一部主旋律影片，这是我的排序。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从它这个影片，无论是它的剧本，然后包括人物的塑造，到它技术方面啊，方方面面的，它从品质上，其实它是已经达到了好莱坞同类题材的一个标准。 嗯， 那么这个导演林超贤呢，其实他有他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个人特点。 是， 对，林超贤早年就是在香港电影还在舞枪弄棒的那个时代啊， 嗯， 其实他就非常非常的擅长去把控这种动作场面啊，追车场面，就他是很擅长拍这个题材的。 嗯， 以前呢，最早大家认为 他就是林家尚导演的一个助手哈、啊，但是他后面在他很多的副导演的工作当中，其实他是积累了非常多的实战经验。 是，而且那么我们对于他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湄公河行动》。 对，那么选择《湄公河行动》选择他，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那他首先把他在香港拍这种打斗戏动作戏的这个经验呢，首先放到了这个影片的创作当中，但是同时呢他又非常了解好莱坞同类题材拍摄的这种工业模式、商业模式，他也非常了解。所以我们在看《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那么我在电影院当中呢，其实我会觉得我并不是在看一个传统想象当中的那种打仗的那种电影哈，其实看到的仿佛就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非常经典叙事模式的一个战争电影。 是， 那么他就 战争电影有那个场面，还有打动人心的情节。 对，他是把他在香港拍动作戏的经验和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技巧呢，把它融合到一起。那么再反过来呢，我们再看他这个故事，他这个故事的核心呢，其实他讲的是撤侨事件。 对，我们这次这个红海行动 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两部影片其实它真正包裹的是一个中国心，所以它是用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也是很聪明的一种方式，就是用全世界现在最先进的拍摄电影的技法，然后呢大家公认的认可的好莱坞的这种叙事经典的模式，然后呢用它来拍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心的故事，或者主旋律的故事。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讲呢，大家就特别的能够感同身受。然后我觉得 好的故事其实咱们并不缺，但是呢以前可能会缺这种好的表达方式。 是的是的。然后你知道最重要的方法一方面就是说它整个这个影片呢它非常的燃，就好像所有人从电影院出来之后都觉得太激烈了哈，他整个这个交流 出来之后喘一口气 我的小心脏一直嘣嘣嘣嘣在跳。其实这个蛟龙突击队整个他围绕着他们这个也门撤侨这个事件呢，他整个一连串从头到尾都是不同的打斗场面，一共是五场戏。那么这五场戏下来呢，其实给观众的感觉就是你的肾上腺素一直在飙升。其实这个影片《红海行动》是我自己印象当中哈，就是华语片里面目前在战争场面上来讲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个电影。 但是这也是我有一点不同看法，我是觉得时代节奏是从头到尾太紧张了，应该有一点舒缓可能会好一点。 对，他对，可能就是说您觉得稍微作为女性观众来讲有的时候会觉得稍微再柔和一些哈。 是， 但是我觉得呢，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红海行动它从形式上看起来呢，它的视听语言它是非常爆非常燃的。那么可能大家看到之后首先会有一种从视觉上你会感受到一种暴力的存在。但是我觉得这正是红海行动的成功之处，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反暴力的故事。所以这一点林超贤和好莱坞当今所有拍战争题材的导演是一样的，无论是斯皮尔伯格还是李安还是雷德利斯科特他的黑鹰坠落，其实他们在拍摄这个战争题材的影片的时候呢，他们给大家呈现的都是暴力。但是为什么要呈现这个暴力呢？其实他们想用一个暴力的血腥的画面给你讲述一个反暴力的故事。所以他的这个精神他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就当大家从影院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太好了，有中国的海军，中国的这些军队在保护着人民，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感受到一种安全感。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很积极很向上。所以红海行动它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主旋律电影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和好莱坞的电影是一样的。我们在不管是说兵临城下，还是黑鹰坠落，拯救大兵瑞恩，甚至包括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所有的这些战争题材的影片，其实他最终想给大家呈现的除了视觉上的暴力之外，其实他想给大家宣扬的都是一种反战的精神， 用暴力的这个镜头来这个展现，其实是一个反暴力的核心。 对，所以他从影片的制作包括他的利益上来讲，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影片。所以红海行动如果 满分是十分的话，那我个人会打分会打九分，是很高的。 哦，那很高了。而且刚才小爱从这个专业的影评人的角度哈，跟我们分析了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也想问问秦涛，如果是给这部电影打十分的话，您会打几分？ 8.5到8.7左右。 哦，来说一说您的一个直观感受吧。 其实这部电影的，就目前来看啊，它的受众其实远超乎最开始的想象，不仅仅是军迷喜欢，而且现在看来男女老少，小孩可能稍微受点限制，但是说，从整体来看，它的那个受众已经很扩展了。 嗯， 这是女同志上。包括咱们小爱这样的那个美女也可以坐在电影院看一看， 刷了两遍呢，刚才说哈， 也可以刺激刺激我们的肾上腺激素。那么这部电影我觉得有三个感受吧，这个三也是这个电影成功的三点。第一个就是紧扣时代吧，是我们中国人走出去了。 嗯， 因为这些年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在无论是在海外投资还是在贸易还是在我们这个文化相互交流方面，中国就是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力在增长， 嗯， 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 嗯， 在我们在海外的影响力是逐步扩大。这一点上就是影片其实就是从这些年代的咱们拍的这一类影片当中都可以看得到。 嗯， 第二就是中国军队走出去了， 嗯， 我们在倒退十多年，军迷之间在聊起咱们军队的建设呀，以及咱们海军的发展上，可能还是与这个国家相比，我们有什么样的差距？ 嗯， 与那个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不足？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军队随着在亚丁湾护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吧。 嗯， 就是这些年我们的军队在，尤其是海军在对外交往、在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嗯， 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如何我们的海军是能够用他们的实力来保护咱们海外公民的生命安全。 嗯， 而且能够通过整个这部戏也能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军事实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得说我们比他们领先多少了哈？ 对对对， 嗯，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水平确实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嗯， 连很多欧洲的老牌海军国家都已经对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非常非常羡慕了。 嗯， 这是我们现在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认为就是紧扣刚才那一点吧，就是中国军迷的眼光突然间扩大了。 嗯， 能够通过这些年对海军建设的一个总体的印象吧，现在我们海军的实力的发展，虽然说我们一直在说，强调我们在补课，在以前把我们落下的再补上来。 嗯， 但是在周边国家甚至包括世界范围内看来，我们的发展水平已经形成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包括我们每年平均以15到20艘左右的速度在下饺子，我们的军舰在快速的在增加， 嗯， 我们的兵员在快速在补充，我们的实力在快速增长。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从以前谈论我们和世界海军有多大的差距，到目前我们可以谈论我们现在排名第几，这就已经能看出来我们的眼光确实是开拓了。这三点是这部电影真正能够打动我，也是真正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嗯，二位呢，刚才跟我们都讲了一下你们的一个大概的感受，那么具体到这个影片里面呢，它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和中国海军相关的知识，我们究竟是怎么来更好的理解这些背景。另外呢，刚才小艾也说了，其实这也是咱们国产电影的一部创新之作了，它的创新的点在什么地方，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继续接着聊。好了，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三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三月10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携手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财政部礼堂举办“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解析双一流自招申请核心关键点。讲座覆盖双一流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讲座现场，家长可免费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的问题。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这是中国首次派遣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撤离中国公民，也是中国军舰首次撤离外国公民的国际救助行动。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红海行动的导演林超贤是位擅长拍警匪片的香港导演，除了红海行动外，他还拍摄了哪部电影？ A 湄公河行动， B 战狼， C 空天猎。 好，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公布了。这第二道题的答案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也已经聊到了哈，如果大家这个仔细听，或者是其实对这部影片有一些了解的话，可能很容易都能够答出来了。来，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范儿呢，伴随着《红海行动》的主题曲来继续说一说最近最火的一部影片《红海行动》，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著名影评人小爱以及北京 US 一九五一军事收藏俱乐部成员、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的撰稿人秦涛。那么对于这个红海行动呢，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念一个官方的简介哈。这个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冯骥、陈珠珠、林明杰编剧，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等主演的动作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是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惨胜的故事。看了这个背景呢，很多人都会比对去年最火的那部电影《战狼二》了哈。那么我们节目也是其实在《战狼二》那部电影上映之后，第一时间就请到了外交部的这个大使来给我们讲述真实的这个撤侨故事。真实的故事真的是比这个电影中更加惊险惊险的多了。那么二位觉得这部《红海行动》和之前的这个《战狼二》相比，你们觉得他们有什么相同或者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小爱先来说说。 相同的地方呢，它都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啊，都是撤侨事件。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题材，它从真实事件转换成一个影像语言，其实它是有挑战的。因为它是限制了导演或者编剧的一个创作空间， 是 你不可能天马行空。首先你要基于这个真实的事件， 对，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在受限的创作空间下，你又能够保证你的剧作包括你的影像能够具有可看性和趣味性，这个其实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创作者的功力的。那我想《战狼二》和《红海行动》呢，我觉得他们在这一方面呢都是交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答卷的。要说不同呢，我是觉得战狼二其实更多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你看， 是 对，他都是吴京演的这个人，他在里面是单兵作战。其实他这一点呢就特别像这个好莱坞的这些同类题材的影片，他讲述的是表面上看他讲述的是一个个人英雄，他在危难的时候他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用他个人的力量他去营救身边需要他帮助的这些中国的难民，他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个人的技术、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精神。当然最后他会再升华一步，就是从个人英雄主义在一块再升华到一个大爱，就是以小爱来保大国的这种大爱。那么红海行动是不一样的，红海行动它是一个群像戏，它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团队作战，用英文来讲就是 teamwork， 老外的 teamwork 和中国人的这种团队之间的这种协作啊，这可能秦老师他会更专业一些啊，这种团队作战。那么我想就是红海行动呢，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非常 不脸谱化的一个蛟龙突击队、 嗯、 这个也是影片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因为它不是说因为这是蛟龙突击队，所以呢它就在所有的这五场战争戏当中它都能够就是以非常强势的这种优势每一次都会击败对方，其实不是的， 有胜有负， 有胜有负。而且我们看到的，其实这是中国华语电影它最接近中国军队全军覆没的一次。其实它这个失败是非常的惨烈的， 嗯，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惨烈呢，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这种战争的真实性，战争的残酷性和可怕性。 嗯， 你看这个每一个队员，其实每一个队员他都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任何情况下都是那么强势的一个军人， 不是打不倒的， 他都是有弱点的。 是， 其实从张译饰演的这个队长开始、 嗯、 他首先他个人在精神层面他饱受煎熬，饱受压力，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时时刻刻都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强势的， 非常强势、 啊、 毫无压力的一个人、 嗯、 他要担心他的队友会不会出事儿。然后有队员受伤之后，他会担心如果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其他的队员会不会影响大家的士气，影响大家的心情、嗯、但是呢他又不知道该不该把这种压力分配给其他的人、 嗯、 所以他很多情况下他只能自己来扛这个压力，所以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有他的情感、 嗯、 那么这个队员与队员之间的无论是杜江还是谁，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弱项。那么 之所以是个群像戏，我就想说到后来我就有点乱了，你知道吗、 嗯、 八个人我后面有点分不清楚谁是谁了又因为整个场面很燃爆，然后那个又穿着军装你就看不太出来每一个人的这个太大区别，所以小艾为什么说你要刷两遍，像我这种看一遍的我看完还有稍微有点晕，说实话。 是的，其实每一个队员呢就是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哈，就是他当然他们穿的队服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 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大爱，就是大家都能够去为了去营救一个中国女记者，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或者是为了营救这些需要被营救的难民，大家都会去、嗯、即便可能会违反上司就是上面的这个命令，其实他们有一次行动到后面他们都没有时间去， 没有上报， 没有时间去上报， 通讯出了问题， 太危急了、 嗯、 对。但是呢其实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小爱的，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克制的爱情、 嗯、 对吧，我们也看到了队友之间这种深厚的情谊。那么正是因为很多的这些小细节，我就觉得影片就一下就变得非常的好看、 嗯、 它不是我们所谓的大家看某些抗日神剧，就是你看到这个抗日英雄就是雷打不动铁打不倒的，其实不是的、 嗯、 那么所有的这些群像戏呢它其实展现出来的就是真正就是中国军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脸谱。那这个脸谱就是首先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普通人， 是 他正是抛开了他自己个人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的利益小的个体方面的一些东西，他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蛟龙突击队的队员、 嗯、 所以真的还是很感动的。 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嗯、有他的小细节，比如说有的人爱吃糖，有的人会怎么样喜欢嚼口香糖，就他小细节你能记得住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但是有的时候名字会乱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红海行动呢，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2015年3月底的也门撤侨事件，那么也是现实当中的这个撤离也门的行动，实际上呢听说这次也是中国第一次中国出动海军直接来参与撤侨行动，秦涛我听说你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了解，而且好多人也都说这个现实比电影会更精彩更惊险，是吗？ 对，两点吧。第一就是海军能够在那里参加直接参与撤侨行动，是因为咱们在亚丁湾护航的军舰离那里比较近，咱们可以快速调动兵力，这也是咱们在海外能够直接参与可以说是一次练兵吧，因为这样的机会，虽然说我们不是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比较经常发生，但是这对海军来讲这是一次机遇， 嗯， 我们可以直接参与这么大型的，对，而且是事关很多中国同胞生死生命攸关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 对于海军来讲也是一次锻炼， 对，而且也是事关国家尊严，因为那个绑匪嘛威胁咱们国家嘛，是吧，拿那个咱们中国公民的生命， 对， 嗯， 现在这次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出，就是他非常直接的告诉世界、全世界，我们的海军也可以执行这样的任务。 嗯， 而即便是美国在战狼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就是即便是美国，他们要是想出动兵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中国海军一下给自己提升了一个那个形象。 对，就钱老师说这一点，其实在影片当中他也有一个影像上的表达。其实这个影片的开场和结尾，它是两场戏是相互呼应的，有一个环状结构。开场呢就是一个大场面，就是中国海军去营救一个被海盗劫持的一艘船。 对，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大全景，我记得是一个大全景，然后那个摄影机就慢慢镜头就向上运动。 嗯， 我们就看到了是广阔的这个海洋上呢，有一艘中国的军舰。嗯，然后它同时有这个话外音，就是这里是中国的什么领域，什么就是 领海，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其他的这个 不能入侵 这样。所以你这个首尾的这个呼应呢，其实一下呢，就像秦老师刚才提到的话，大家就能感受到，就是中国海军真的它的实力，然后它带给中国人的这种安全感。 尤其是最后的这个，就是你看完前面那么激烈的场面之后，然后最后说，就让每个人心里觉得特别踏实，有保障哈，特别安慰。 主题一下就升华了， 走出去了，必须给公民一种安全感嘛。咱们军队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没错。 现在要把眼光放出去嘛。 嗯，我们这个之前做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发来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老男孩他就提了个问题，他说我看了电影特别喜欢，想问一下，这电影里的蛟龙突击队海军里真的有吗？秦涛， 是这样，就是近些年来啊，我们在刚才小艾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那个个人英雄主义是跟好莱坞以前的电影相够能够取得呼应，但是近年来就是美国电影也在打造这个群像。 嗯，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你说像史泰龙当年所扮演的那个特种部队的形象， 嗯， 其实他是有真实的人物的，但是真实人物绝对做不到他那样的程度。 嗯， 因为我们等于把特种作战这个概念在前，等于我们这批军迷成长过程当中的这20多年，我们把它妖魔化了。参加过真正当年作战的老兵就提到我哪里有这样的人，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像包括特种作战也是这样，每一个人他负责的方面不一样，有负责通讯的，有负责器材的，有负责爆破的，有负责武器装备的，还有负责就是整体指挥作战的。 我这次最神的是看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拿望远镜看那个狙击手的点在哪里哈，让这边的狙击手来啊，观察手哈，来打那个狙击手。 这个就是说每一个人所的职务不同，他必须精专于这一方面，他不可能做到全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现在就是顶级特种部队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把很多角色都归在一点。所以说以前做到的是高度浓缩，我们可能拍电影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人员呀、道具呀、以及内容啊方面的限制，大家需要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的这么一个形象。而现在我们回归真实，现在的为什么说这次就是红海行动能够与现在主流的好莱坞的影片为什么能够抗衡，就是因为我们也切合了一点，我们的群体形象更突出了。这其实是真正的军队，因为军队是一个大的群体嘛，它是一个团队嘛，它就需要这样的东西来真正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军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蛟龙突击队呢，是结合了近年来我们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兵种建设，来给大家展示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力。这样的突击队虽然说名字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海军在我们的舰队和我们的整体的兵种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是逐步在提高的。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海军陆战队其实是按照一支特种作战部队来建设的，它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海军陆战队其实是一个兵种，它是一个宽泛性的东西，它并不是因为在战狼里边，战狼二里边，吴京就说了一句台词，他其实说错了，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世界顶级特种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并不是这样，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却可以说是我们以全军的资源来打造了一支海上蛟龙，海军作战力量。它其实是以前就是 以前可能说的不太多哈。 对，我们以前 咱们是比较低调的 宣传，咱们的宣传啊，就是侧重于我们官兵的情感，我们军队的与那个百姓之间的那种感情，军民鱼水情。而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装备，我们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一个概念。 咱们其实是有实力的，以前是没有这么多的说，现在让大家也能够看到了哈。 秦丹老师刚刚提到一个词叫真实，我觉得这个真实呢，它是整个流淌在《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当中的，也是为什么这个影片好看。这个呢，我想也要得益于导演林超贤。你知道林超贤他是一个军事迷，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他去研究各种军事、军情、军界装备。所以我们其实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哈，不是特别了解真正的什么武器啊这些，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呢，还是会很震撼。这明明是一个海军的故事啊，为什么海陆空，天上的飞机，地上跑的坦克、大炮，然后水里面的巡洋舰，为什么军舰海陆空所有的这些能够想象得到的都有。然后呢，就是就像刚才那个秦老师讲的，就是每一个队员呢，他都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任务的分配，他有他的一个精专的领域。就是因为林超贤他非常了解这些，所以他在导演他在做这个影片的拍摄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会像很多其他的同类型的题材影片那样，突然会出现一个 bug， 让大家一看说，你看他那个枪都没拿对，或者那个武器都不对什么。其实他可能整个在这个战争场面的，无论是场面设计还是武器装备的这种运用方面来讲呢，他基本上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是这个非常专业的军事迷，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能够给到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认可。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林超贤他个人风格呢，他也非常强。比如说他在吸收好莱坞的这些大师啊，比如说好莱坞有一个大师叫 Michael Bay， 麦克贝尔，他的强势就是他被称之为好莱坞的爆炸王， 是那些什么绝地战警、勇闯夺命岛， 他非常擅长， 还有世界末日、变形金刚都是他导演的。 对，他非常擅长这种爆炸场面、战争场面的这种场面调度和控制。那我想在看《红海行动》的时候呢，其实在很多个瞬间我会觉得，我怎么好像看到了那个 Michael Bay 的影子啊。就是林超贤他是很聪明的，他会把这些潜移默化的放到他自己的创作当中，包括他的叙事，他特别擅长这种平行时空、平行蒙太奇，就是同一个时空之下他会有可能不同的几条线索，同一个时间点，然后他会给你呈现不同的人他们在同一时间点在做什么。比如说在红海行动当中呢，一条线是蛟龙突击队他们想要去救这个女记者，但是在同一时间呢，有一大批这个中国人呢，他们又被当成是这个中国的人质，又被抓起来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同一时间线下的这个两条平行蒙太奇呢，他们就能够相互碰撞，碰撞出影片的这种悬疑感、紧张感。所以为什么就是刚才咱们说看这个影片就特别 紧张、 就是因为它营造的这种氛围让你觉得很真实，也很刺激。对，这个都是这个导演真的是非常够，确实他在拍摄这类题材，对，他确实整个这个团队他们是有设计的。 他本身是个军事迷，这就很重要。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我也听了秦涛说这部影片他在军事方面的这个真实应该是胜过其他很多影片，是吧？ 对，受到就是我们能够调动这么多资源，尤其是海军这么大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导演他自己做功课，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现在说国产很多影片，军迷的眼睛是非常尖的？为什么现在吐槽抗战神剧？很多东西你做出来，你简直就不可思议，太神奇了，或者说你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哪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错误。一个 bug 为什么能出现在镜头里边，而且让观众看进去？所以说时间一长了之后，大家对国产的这个影视作品啊可能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但是红海行动等于说重新燃起了大家对中国军事类影片的一个希望吧。 对，他是尊重了一个现实的逻辑啊，他并没有就是说，因为你电影它是可以去夸张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并没有说脱离这个现实。 对，所以一方面是导演本身呢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也请了很好的军事顾问。我了解到这部影片的军事顾问就是原来蛟龙突击队的这个 大队长，他提供了很多作战的细节。我们看了一些分析的文章哈， 嗯， 比如说第一场戏，这个狙击手打海盗的时候，说这个狙击枪就是非常这个符合现实的这个情况。那秦涛肯定你看这个是看这个门道哈，这个枪，咱不说这个具体的武器型号，您看我听说。在那个最开场的那个就是展示咱们武器，就是展示咱们其实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些武器在那里都能展示出来是吧？ 对对对，简短的一个镜头就是告诉大家近年来的海军的发展吧，也不论是重武器还是轻武器还是舰船，整体来讲我们都上了一个水平的。 嗯， 就包括狙击作战，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脱离出那个神剧的那种模式，我们就是能够做到与真实的现实相结合吧，因为这里边涉及很多细节，今天不细说了、 嗯， 只是说从那个整体上来讲，我们这个电影做得非常非常真实。 对，除了这个武器，我们再说军舰，其实里头也有我们，比如说知道有054 A 型的临沂舰、潍坊舰，还有这个903型的微山湖舰，还有这个071型的这个综合登陆舰等等等等，其实里头也有提到过，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对对对，因为是。近些年我们的亚丁湾护航还有海军出访， 嗯， 054 A 型导弹护卫舰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比较明星化的一个武器装备了。 嗯， 这艘舰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它彻底的从一个形象上和整体的那个作战实力上提升了中国海军的实力。 嗯， 也是我们说到这艘护卫舰它的那个相当于中国的拉菲特级导弹护卫舰，因为隐身性能来讲，054A 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嗯， 它的出现为准，到目前的我们最新型的055级万吨级导弹大驱，那么这些新型的舰艇都是在这个隐形设计方面有了一个显著的质的提高。那么我认为它实际上这个质的提高就是从054A 型护卫舰开始的。整个这个系列下来，我们发现就是中国海军现在瞄向了世界海军的最先进的行列， 嗯， 以朝着那个方向在逐步发展。我们现在海军实力，说句非常自豪的话吧，老牌的海上殖民强国英国，他的网民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现在的海军为什么不能向中国海军买几艘这样的好的军舰呢？ 而 这德国，我们在访问德国的时候，就是海军也是054A型护卫舰， 嗯， 有人用热成像仪拍到这个军舰过去，我们看到我们军舰在热成像的隐身性能上非常非常好。 这热成像呈现的什么隐身性能？我们这外行都听不太明白。 这也就是说，德国网友也提出一感慨：我们希望中国海军是为了和平而来。 哦， 他们这些欧洲老牌的强国，海上强国， 嗯， 对于我们的出现，我们海军现在这样形象，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很惊讶， 我们就可想而知，现在中国海军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 不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海军现在世界前三。 嗯。哇， 天哪，都是如果不听秦老师这样讲述哈，不看红海行动，真的想象不到。但是其实咱们仔细再想一想，从小学那个学语文， 嗯， 就有说那个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嗯， 其实中国海军在那个在原来是非常强盛的哈。 嗯，那是古时候， 古时候 咱们这其实。海军就很值得一提，是吧？ 中国 海上力量应该是 中国的海上力量及海军实力领先世界2000年。 其实我曾经在 想， 对， 我曾经在想，为什么我真的想过，就是在前两年，我真的想过，为什么没有人去拍一个郑和下西洋的电影？当然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电影，但是我们看到了那个《红海行动》，其实它也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给我们展示。 其实您刚才说的，你郑和下西洋像这种电视剧什么，我记得拍过很多， 有纪录片、电视剧都有。 对对对，就是，但是您说的这个实际上是它的这个拍摄角度，就是展现咱们这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角度。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红海行动》呢，因为它还是一个商业片的一个定位， 嗯， 所以它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去告诉你说中国海军它有多么先进，它有多么强盛，它还是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呢，把它包裹在一个非常好莱坞经典叙事的一个故事里面的，要不然的话老百姓可能看起来也不会觉得那么有意思。 对，而且它里头的很多细节就让不管是这个内行看这个门道，还是我们这些外行看热闹，都觉得哎呀非常的有意思。 是的， 细节经得起推敲琢磨，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情的这个结构也非常的燃。 用心去拍就行， 没错， 用心去拍。 好，

2000年执导了黑色幽默电影《江湖告急》，影片获得了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4项提名，拍摄了警匪片《证人》《线人》《激战》《魔警》等等。2016年执导警匪动作巨制《湄公河行动》，2018年执导军事动作电影《红海行动》。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3道题，中国海军临沂号导弹护卫舰舷号547，2011年12月下水，2012年10月入列，属于海军的哪个舰队呢 ？A. 北海舰队 ，B. 东海舰队 ，C. 南海舰队。 好，那么这第2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揭晓了。第3道题呢，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一点了哈。大家可以来查查这个资料，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影片《红海行动》。红海行动有多红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您说一说。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影评人小爱，还有一位是北京 US 1951军事收藏俱乐部成员、中国国防报的军事特刊撰稿人秦涛。那么刚才呢，这个小爱已经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红海行动》这部影片哈，它的这个拍摄的这种影片的这种拍摄模式啊、导演啊等等啊，就很多这种，还有整个这种叙事的这个手法哈，从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讲到了。那么刚才呢，这个秦涛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其中的一些这个军事，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会在这个外行看热闹的时候，这个军迷们哈，也看出了一些门道来，就特别有意思。可能是这些门道会特别的让人振奋，是吧？ 对对对。 尤其是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这个红海行动，网友大方也说，他说这是我们这部影片是中国海军在外宣模式上的一次逆袭啊，确实是。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海军，也感慨，哎呀，原来咱们中国海军的这个军事实力已经发展到这么强悍的地步，可以用强悍这个词吧？ 对。 那么刚才呢，秦涛也说了，我们中国海军现在实力在世界上，您觉得能位列前三是吧？这是秦涛的看法哈。那么其实中国海军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才，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强盛的局面哈。 对，这个结合着，其实结合着我们近些年来所拍摄的那个影视剧吧。我们这一点我觉得小爱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那个，也是有一定印象的。咱们你像我小的时候记得看那个潮起潮落，那时候李幼斌老师他扮演的那个是，其实是讲的是中国海军他的一个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个建设过程嘛。你像还有北洋水师，冯小宁导演拍的北洋水师，相对来讲比较悲壮一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近代所受到的那些屈辱吧。 是。 但是近年来所拍摄的这些影片，包括沧海，包括红海行动，还有包括战狼，这些影片给了我们一个很振奋的一个形象，就是中国海军现在目前为止到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目前为止就是中国海军在世界排名，我觉得进入前三，能够进入前三，也是因为我们在综合实力上确实有一显著的提高。我们就目前为止综合来看，吨位我们就不说什么，有一个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全世界的海军的所有舰船总吨位加在一起，美国海军占一半。就等于全世界的所有海军舰船有一半是美国了。之后剩下的那些国家分剩下的一半。剩下的200个国家分那一半。刨出那些内陆国家，我们还有这么些海洋国家来分那些。但是中国海军目前为什么可以说进入前三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造船能力和现代的舰船技术已经跨过了我们的老师俄罗斯。 哦。 对对对、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达到一个水平了。那么俄罗斯造船业随着苏联解体吧， 嗯， 它的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是下降了，变弱了。它的从它的那个现在舰队的这个萎缩的状况来看，其实短期内它都很难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嗯， 以前能够和美国抗衡的那些冷战时期对峙的那些实力，现在已经很难存在了。 嗯， 一条航母它自己养着都费劲，而目前为止中国海军的目标可以保守的说至少是四艘航母。 哦， 那、哎、你说，我就听这个秦涛老师在讲述海军哈、啊，就是我就突然在想，哎，其实海军他们其实不仅仅是在海上作战，对吗？比如说我们看到《红海行动》这个电影当中、 嗯， 其实大部分的场景、大部分的段落其实并不是在船上， 嗯、 并不是在军舰上， 他们在陆地上， 他们在陆地上很多的 还有空军的配合、啊， 对对对，就这些海军、嗯、其实他们本身这些蛟龙突击队，他们很擅长巷战。然后这种甚至近身的肉搏战， 嗯， 然后他们其实是不是也会去接受很多这种陆军的这种专业培训呢？ 是这样， 嗯， 这个刚才小艾老师提到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就目前为止这影片为什么能成功，他们对付导演调动资源为什么这么准确，是因为就目前来讲，世界发达国家就是军事强国，只有海军这个军种，它是能够做到陆海空三位一体作战的。是因为海军不仅仅有海上作战力量、 嗯、 而且它还有岸基反舰部队、 嗯、 岸基守卫部队，之后它还有海军陆战队可以进行登陆作战，还有海军航空兵进行空中打击， 嗯， 只有海军这个军种能够做到了。 我想这就解释了一个原因哈、啊、就是为什么红海行动它的场面能够可以做得这么大， 嗯， 确实是陆海空三方面方方面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机械装备各种战争场面都有了， 嗯， 我觉得那个林超贤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导演，其实没有几个导演可以像他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林超贤导演在这个当时快要破30亿票房之前接受了一个采访，他就说了，他说红海行动不单纯只是个电影，它是个国家的行为。 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我觉得红海行动呢，它在主题精神上呢，它确实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主旋律电影、 嗯、 就好像黑鹰坠落，其实它讲的是美国精神、 嗯、 其实黑鹰坠落它也是一个美国的主旋律电影， 2001年的一部影片， 01年 很早了哈， 对 对 对、 嗯、 那我刚才也在想，就是其实红海行动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华语片当中可以拿出来，至少可以拿出来去和黑鹰坠落呀、拯救大兵瑞恩啊、血战钢锯岭、嗯、这样的一些同题材的影片共同一块去探讨的一部华语片了、 嗯、 其实它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它也是开创了同类题材的一个在国内的一个标杆。当然它和好莱坞的这些影片呢，它还有一些的差距，但是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嗯、 就我就说几点哈，比如说和黑鹰坠落相比、嗯、他们都有非常相似的这种窄巷的这种肉搏战， 嗯， 窄巷的激战其实很像， 对， 会让你想到 黑鹰坠落说的是索马里战争的里头 的 一个， 是的， 美国的这个海陆他们的这个营救他们那边人， 陆军特种部队去营救、 哎， 然后在拯救大兵瑞恩当中呢，我们现在在红海行动当中是8个人的蛟龙突击队， 是 他们去营救一个中国的女记者， 嗯， 其实，在影片当中有一句台词，张译不断的去告诉海清演的这个女记者， 嗯，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你。海清坚持还要去救那些难民，但是张译告诉他、嗯、至少在现在我们救的人是你。其实这一句就是非常像拯救大兵瑞恩，当时拯救大兵瑞恩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说，天哪，这不是这样做值得吗、 嗯、 你 为救一个人， 你为救一个人你牺牲 这么 多的人，对、 嗯、 但是这个就是对人性的一个拷问、 嗯、 他关注的是战争当中的每一个个体、 嗯、 那么中国电影能够在主题当中体现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和进步，它是非常人性化的，也是非常真实的。 嗯， 那么和血战钢锯岭相比呢，它呈现出来的这种战争场面的这种残酷性和真实性呢又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血战钢锯岭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它更多讲述的是主人公他个体他一个人的信仰，他在战争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对， 那么红海行动呢，它讲的是一个国家的信仰， 嗯， 由国家的信仰它在蔓延到蛟龙突击队，甚至蔓延到每一个个体。那么海清饰演的这个女记者呢，她就是每一个个体的一个代表， 我们看到她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女性，可是她在整个的这一场战争当中呢，她展现出来是让人非常惊讶的这种爆破力、爆发力。对他的勇敢，他的无畏，他的这种坚强，当然他也会在很多的瞬间他会展现出他的惊悚，他的害怕， 他的脆弱， 他的脆弱，那么这个不正是这个人性当中的点点滴滴吗？ 对， 所以说红海行动，其实我为什么当时一直在强调它不是一个特别脸谱化的一个电影，它呈现的就是刚才秦涛老师讲的那个词，就是真实的战争， 是这个人物情感真挚，它不脸谱化，还有一个就是真实的战争。说到真实的战争呢，这个网友小飞侠他就说，他说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太适合十几岁的孩子看， 是 有点血腥的。确实我看的时候也觉得我有几个地方都吓得捂起眼睛来了，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就是说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军事题材的影片它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场面哈。 这个就是华语片的一个特别大的进步和突破，我觉得这个也其实表现了就是我们电影，中国电影它在创作上的这种空间不断的在放大。其实以前我们看华语电影很少能够看到场面上这么突破的，这么劲爆的，然后甚至包括它在它的这个题材上，它在它整个这个故事的设计上，因为它这个故事它完全可以把它讲述的更加的传统一些。所谓的传统就是说我这个蛟龙突击队，我就是一马平川，我在往前在执行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要牺牲那么多人，我也不要那么惨烈，可是在红海行动当中，到最后八个人里面牺牲了两个人，然后重伤了无数人，然后我们看到的受克制的这个美丽的爱情也幻灭了，对，然后队友之间的这个深厚的情谊呢也被现实被击碎了，在现实的层面被击碎了。为什么？是因为他就是想告诉你，真正的战争它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去试图去掩盖什么，他也没有试图去夸大什么。对，他就是用一个影像的方式来呈现给你。但是也刚刚好是因为他的这种所谓的对于暴力或者战争或者血腥场面的呈现呢，它最终传达的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反战精神，这是所有的大部分的战争题材的电影他们想要去传达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所以因为这个价值观是普世的，所以红海行动今天它可以在中国的影院上映，明天它也可以在好莱坞在美国洛杉矶的电影院上映，因为大家都能够去理解，而且都能够去感同身受， 所以这个也回应了林超贤导演在接受这个刚刚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哈，就最近接受的，他说我当时在接触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就先没有想它是不是主旋律，我先想的就是它是不是好看，这其实就刚才小艾一开始你就说的，对于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人感受，首先这个票房它就是因为好看才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票房哈。 对，它不是因为是主旋律才好才 去看，或者是什么别的什么战争场面，它就是好看， 是的。 然后他说这个林超贤导演说能让这个故事延伸，能打动观众，他说这就是我对这部影片的我的一个设想，他说这个还有就是我对电影的情怀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会爱这个主题，必须有这样几个条件我才能拍出来，否则我也编不出故事来。 对对，我觉得林超贤呢，他而且还非常的注重细节，他在里面其实除了这个大场面的运用调度和把控之外呢，其实他还是会关注到一些细节，比如说一些核心的道具，就好像海清其实他是手上他有一个护身符，那个护身符呢曾经在影片中的某一个段落呢是救了他一命， 是， 然后在后面呢又回过头来对这个护身符呢有一个环状结构的呼应，他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了张译饰演的这个 突击队的队长， 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应呢，其实他就是用这个小小的道具呢，他来其实往上说哈，就是他是来表达这个普通人和海军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像刚才讲 情感 军门鱼水情、说大了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用这种说教的方式，那样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 boring， 很无聊，但是他就是用了这么一个护身符，那你看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啊， 啊，真的很感动。然后作为女性观众，我当时甚至还在期待说，他俩之间要是能够有擦出一些 啊，这女性观众一般很多会这样设想， 对对对，就会觉得哎呀，就你会沉浸到这个电影的故事当中。 是，所以说其实除了那些战争场面，我想秦涛其实也关注到电影其他这样的一些细节哈。 因为战争其实是战争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复杂的一个社会行动，最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直接牵扯到人的生与死，很多感情容易被放大，很多的事情也容易被夸大化，甚至人在这个时候能感觉到自己有多么渺小，在这么无论是一场战斗还是一次大的战役，甚至是整个一场恢宏的战争当中产生这些情感，其实都是和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人之间那种这种默契这种情感相呼应的。那么就是战争片所要挖掘的是真正人性化的东西，这一点上说题材本身并不重要，最关键的在于刚才小雅老师讲到的，就是电影背后的那个东西一定要挖掘出来， 导演的这个情怀就很重要了哈。他怎么挖掘我们所看到就他所展现的这些东西， 他就是每一个人八个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经历，他是带着他的经历来的，你看队员之间吧，我们刚才讲他讲队友情深，这个呢特别像黑鹰坠落，但是也不全都是队友情深呐、这里面的队员其实他们很多人相互刚刚在一起开始见面的时候 也有竞争关系哈， 是竞争相互抵触的， 尤其那狙击手和那个观察员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很真实，这个就是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人性就是如此， 他哪不好当啊， 对，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话他们真正上了战场之后，我开始我瞧不上你，我觉得我要比你强，但是真正上了战场我们又是互相鼓励， 我们是一个团队， 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样的一个反转，这样的一个反转，我你看我一边在说我的汗毛 就在鸡皮疙瘩起来，因为我觉得挺感动的， 是 大家就会觉得就很感动。 哎，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电影里啊，这个营救任务也都完成了。网友飞天问说，为什么结尾还要有一个四人的这个小队有新任务？这是要拍续集的节奏吗？我看着也像哈。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好莱坞的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了。对， 我看到很多熟悉的感觉。 对对对，他会给你留一个开放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拍不拍续集我不确定，但是这个确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国际上非常认可的一个主流商业片的一个拍摄模式。你看我们说白了就是漫威的那个电影宇宙，每一个后面它都会留一个彩蛋。为什么这样拍？这样他才能够去集结这些影迷这些观众， 是， 对， 包括像那个什么加勒比海盗啊，就是很多电影最后那彩蛋其实都是埋下了一个伏笔， 对， 一个悬念哈。 对， 让我看就是还有没有人支持，有人支持还能继续拍，如果要搞不到投资的话可能就是暂时搁置 对， 但是红海行动这个要是拍续集的话估计大家都支持是吧，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影片的故事啊，因为加隆突击队他们的使命并不是只是救一次， 对， 只是救一个人或者只是一次撤侨事件，其实他们的任务是肯定是满满的，一项接一项的，那他给大家留下的想象空间，我觉得除了可能会拍续集之外，可能你还会感受到就是海军他们每一天他们的日常，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常， 对对对， 我们可以关注的点还非常的多哈。 是的， 大家因为红海行动对于他们有了更多的想了解的这种愿望哈。 而且刚才跟小艾老师谈说这类片子应该在未来几年之内会陆续出现，就是燃爆中国人这种爱国热情的这样片子。我们现在就很明显，就《战狼三》，大家都在期待吧，这一定是未来几年的一个热点型的热点型的电影啊，而且它可能会很再次从荧幕上从感觉上刷新大家对一个中国电影的这个认识，其实挺感谢这些就是军事类的影片的一些导演，无论他们拍的这个角度啊。说这角度有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这个选的这个主题是很切合我们目前为止国家对外发展的一个战略以及中国国力强盛的一个标志的。 这个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呢反映了中国电影的一个蓬勃发展。其实大家想哈，就是这个是在贺岁档春节档推出来的，这个其实在当时我觉得博纳是非常有气魄的，他敢于做这个决定。 春节档上一部战争影片、 对， 大家会不会关注？ 对啊，因为我们对春节档的认知还是冯小刚的时代，一定要上冯氏喜剧，看喜剧片。那么